独立思考，思考独立，汇聚天地正气，集民气。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姚冠东、阿云。 哎，澳门直播 开波， 好开心开心。 嗱喂，又好耐冇做过，可以睇真啲啦咁样。喂，今日讲翻啲远胜啲嘅嘢啦。咁啊，喂，呢排都好多好戏睇啊吓。 系啊，系啊 ，Marvel 啲戏啦 吓。咁啊，我啊直头即系每日一戏咁啦。咁 因为你买咗 Movie Pass 嘛，听埋。 Movie Pass 咁样，喂，其实 Movie Pass 啲依家都系啊。柳 Sir 啊 ，Vincent 嗰啲介紹啦，咁啊小弟啊都買咗個啦。咁其實嗰個 concept 咧就係話，你每日可以睇一套戲， 冇錯， 就係要唔同嘅戲，就唔可以睇翻同一套。 開度可以唔同， 但係而家越嚟越緊啦， 因為太多人 build the system， 同埋 Movie Pass 其實嗰個原理咧就係話你每個月要 sign up。 系啊， 每個月叉咗你個 credit card， 即係等於 Netflix 咁樣$9.99一個月。 九蚊下。 咁樣你就可以去 Movie Pass 有 partner 或者係參與嘅戲院或者係院線裏面咧，就揀選一套戲。 係啊。 咁樣咧，你去睇，正如阿 Vincent 之前講啦，你可以之前咧係可以重複睇同一套戲嘅。 係啊。 咁但係而家就唔得。咁樣咧，你就只可以睇同一套戲一次。 嗯嗯。 同埋咧。而家越嚟越多規限啊，柳 Sir 話。你裝咗嗰個 apps 之後咧，咁樣咧，佢就鎖咗你部機嘅，你唔可以同即係你同一個 account 咧，你唔可以 log in 喺第二部機嗰度嘅。 哦， 即係佢避免其他人共用一個 movie pass 咁樣。同埋 movie pass 你有自己嗰張卡啦。咁參與嘅院線咧就。有我據我所知咧，有某幾間戲院係冇參與到 movie pass。 有邊幾 間？ 之前 AMC 係冇參與嘅，但係後尾有啦。 而家有，但係 AMC 都好似係新片嘅第一個禮拜係唔用得。 其實佢好戇居喎，因為對於佢嚟講 ，movie pass 其實有百利而無一害嘅喎。 啊， 因為 movie 佢就係照收翻 full fare 噶嘛，佢唔係話收 discount fare 噶嘛。 嗯， 所知就咁，佢做乜唔收咧？ 係啊，係啊，同埋好多人。喺網上都講啦 ，movie pass is too good to be true 咁樣，咁樣其實可以咁講，佢個經營模式嚟講，其實佢每日都蝕緊錢，即係你睇一套戲，佢就因為你話佢收翻正價我唔知佢實際係咪收翻正價， 係收翻正價，基本上嘅 idea 就係收翻正價，所有參與嘅院線咧，你嗰張 credit card 咧就係一張 master card 嚟噶，一碌嘅話咧。就係俾錢啦，俾咗錢之後咧，咁即係好似一單買賣 一張 debit card 咁樣， 冇分別。 你有一張喺度嚇， 就係一張咁嘅嘢。 同埋開頭咧，movie pass 有一個新聞咧，就係話。啲人覺得話咁點有可能十蚊可以每日睇一次啊？咁樣就係懷疑，因為你嗰個 apps 咧，其實係 lock 咗你嗰、那個個 location 噶嘛。咁所以話開頭咧就係話佢賣你啲 location 嘅資料嚇，即係你去到邊度，出邊啲 marketing 公司都會知道你喺邊度，咁可以喺嗰度 sell 你。咁但係 你 login 咗落個 Facebook 嗰度都係知道你 location 嘅資料 㗎嘛？但係 Facebook 唔係 share location 俾你㗎嘛？咁但係佢哋就 speculate 嗰陣時就係話 movie pass 咁樣賺錢，咁個 CEO 走出嚟話我係從來都冇賣過你哋 location 嘅資料嘅，咁所以呢一個已經可以 work 啦。 同埋 movie pass 咧，佢係咁嘅，除咗某啲院線，譬如話係movie grill 啦，嗰啲你係可以用 e ticket 可以係上個 app 嗰度買咗嗰個戲飛個 e ticket 之外咧，其實嗰個原理咧就係你要個人。去到嗰間戲院嘅100码之內，先可以 check in 嗰套戲。然後去到我 check in 咗套戲啦，我要睇呢套戲。咁然後就俾嗰個卡，即係要兩樣嘢，即係唔係話攞住個 app 就可以去睇嘅。要兩樣嘢，你個 app 人都要去到嗰度嘅。 人同埋張卡。咁樣呢，你去買咗飛，哦，去到我 check in 咗 Avenger。 係。 但其實爆咗嗰套戲，咁點呢？你可以。uncheck in 嘅，即係可以 reverse 翻個 check in 嘅。如果你係爆咗嘅話，係咪？ 我未試過， 你未試過，我未試過。 即係佢可以咁。此其一，咁此其二咧，而家新嘅 Movie Pass 個 apps 咧，佢 upgrade 咗咧，你係要去 lock 咗你部機， 你係同一個 account， 你唔可以用第二部機，即係你唔可以同一時間你俾你嗰、那個， 即係唔可以借俾我用 password， 借俾你用，你去第二間戲院就去睇就去，唔得。第三樣嘢咧，就係、是、你而家買咗張飛之後咧，你要即刻同張飛影幅相， 係係 張飛影幅相，然後 upload 翻俾movie pass， 如果唔係你就睇唔到第二套戲。 但係 studio movie group 唔需要， 唔需要 e-ticket 就唔需要 ，e-ticket 唔需要。但係如果你去 AMC 咁樣，你撳即係如果你手撳個 ticket 啦，出咗嚟彈咗張 ticket 出嚟咧，個 apps 咧話要你即刻幫佢影張相嚟做個 影張相記錄啦，肯定你係 upload 翻上去，肯定你係真係 睇呢套戲， 睇呢套戲唔係你同戲院打龍通去食咗個夾棍嘅。 因為之前你可以 hack 噶嘛，即系 hack 嘅意思就係你睇個 quiet place 咁樣，我想再睇多次係咪？咁我可以喺戲院度 check in， 但係到 counter 嗰時候 request for another movie 噶嘛。以前係個可以咁樣 hack 嘅，咁、所以而家就你有埋個票尾喺度，你冇得呃噶啦。 係啦，係啦，就係咁。同埋好多好多時候，而家佢都個票尾裏邊寫咗幾多點啊？邊個 screen 係？ 同埋有好多都寫埋座位嘅，係咪先？ 咁你有做嘅啲咪係咯，即係仲未有噶嘛？ 係啦，但你起碼都知道邊個 screen 同埋邊度係。 係啦，係啦，係啦。 咁先前樓上好似嗱前嗰幾個禮拜咧 ，movie pass 咧就轉咗形式啦。 係。 咁啊， 轉咗兩次啦， 轉咗兩次啦，就轉得好快啦嚇，朝令日改啊，朝令夜改咁樣啦。 差唔多，我諗三日四日就改翻啦。 嗰個形式咧就係話 movie pass 咧就係佢 partner 咗嗰個網台叫 iHeart Radio。 Okay. 就係話你如果 subscribe 咗 iHeartRadio 咧，咁 iHeartRadio 係咩嚟咧？係一個好多人聽嘅網上，而家我話俾你呢個網上嘅電台咧，個廣告仲多過普通嘅電台嘅。 係點？ 係即係因為好多人 download 呢個 app 嚟聽啦。咁啊，同埋 iHeartRadio 本身自己係 partner 咗 Amazon Echo 啊、Alexa 即係嗰啲嘅。咁樣咧，咁啊唔講得太遠啦。咁佢話如果你 subscribe 咗 iHeartRadio 咧。你去 subscribe Movie Pass 嘅時候咧，就係$9.99一個月，你每個禮拜可以睇一套戲。 Instead of 每一日。 Instead of 每一日睇一套戲，但係咧佢俾你頭嗰三個月免費試玩咁樣樣嘅。 嗯哼。 咁一出咗呢樣嘢之後咧，啲人就開始嘈啦，即係覺得哇，由每日一套戲變成。每个礼拜一套戏，即系一个月得四套戏啫。 但呢家咪每个礼拜一套戏咯。 但系而家咧，佢又改成 几日之后， 几日之后咧， 即刻改翻， 就即刻改，就改成两个 plan 啦。咁一旧有个 plan 咧，就仍然喺度。但系旧有个 plan 咧，就系、是、加咗啲新嘅条款啦。就正如话，你去睇戏咧，你要影翻张，你要 影翻张 upload 翻上去啦。 冇错，你又要同嗰张飞影翻个车头相 upload 翻上去。咁同埋你会 lock 咗你个电话啦。佢同埋你唔可以同一套戏睇两次啦。 Okay. 你又唔可以借俾人用啦，咁样样。咁啊，此其一，呢、这个第一个 plan 仍然系$9.99每日可以睇一套戏。 其实咧，我想讲一讲咧，你话同一个电话 lock 咗咧，其实系冇用嘅。点解咧？你譬如我哋去 movie group 咁样啦，即系你拣咗位嘅先 e-ticket 啦，咁样讲。你攞咗張飛嘅話，其實你可以影張相就可以俾 send 呢、這個呢、這個 call 去俾第二個人噶嘛，其實冇用噶， 冇用啊！ 你明唔明啊？ 即係你而家係同 movie pass 講緊， 即係如果係要 hack 嘅話，就用呢個方法嘅話啦。 Alex 想睇我俾阿默默，你咪直接撳掣咯，攞起飛搞掂。 嚇、啊，即係你跟住你picture cap 咗個 number， 咁你 send 俾佢，咁佢就 我咁耐都未攞張卡，未攞張卡啊！ 我都冇用過， 我只喺度睇啫嘛，成日都唔好睇，即係坐得最舒服。 你冇用過張卡係因為你去開嗰啲戲院係有 e-ticket 嘅，係 啦，但你去 AMC 嗰啲係唔得噶 嘛，冇 啊 ，AMC 係要買 票，要去到 check in 張俾你睇，我 check in 咗啦，攞張卡先得嘅。 同埋 e-ticket 咧係你唔需要影幅相噶嘛， 唔需要， 係啦，唔需要 嚇。咁咁另外佢而家有另一個 plan 就係佢先前所改嘅另一個啦，就係而家好似跌到$7.99。定乜嘢嘅？ 啊 ，occasionally 有啲咁嘅 sales。 啊，$7.99就，但系只可以一個禮拜睇四套戲。 喂， 一個月 一個月睇。我$7.99個日睇可以，我買嗰 時。因為你買嗰陣時咧，就係舊年十一月啊嘛。 係。 或者係即 係 即係一月一號之前咧，嗰陣時係$7.99，但係你要一次過俾曬一年啊嘛。 係啊。 係啦係啦，但係而家嗰種$9.99係每個月差咗你個 credit card 咁。 $104一年又唔睇。 哈哈哈！係啊，但係。嗰陣時好多人都未知 movie pass 係乜嘢咧，就未必敢一次過。 哦，即係你聽到覺得佢個 scam 嚟嘅。 係啊，好多人都冇信心。 因為好多人個初初就我睇嗰啲主流嗰啲網頁咧，都話係咪真㗎？係咪真係用得㗎？呢個網站係咪 cap 咗你一年啫？ 我 friend 係啲戲痴嚟㗎嘛，喂 ，Vincent。 我都電影撚嚟㗎嘛，所以 跟住你睇先，MoviePass 你睇下套已經賺翻成個月㗎咯，你睇 promotion 7.99有冇睇啊？ 我講你9.99，你9.99都抵㗎，你都 嗱咁，我真係想問翻大家啦，你哋都覺得即係正如好多網民咧都覺得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咁究竟佢哋嘅生存模式係點樣？你覺得佢哋點樣賺錢？定係佢哋根本係蝕緊錢？定係佢集資咗幾億嚟蝕錢？定係佢哋好似 Netflix 咁樣，其實搞緊一個 gimmick？是諗住集資嘅，諗住上市嘅。 我覺得人唔 care 賺錢。人嘅 pattern 嘅，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呢，即係譬如話當然啦，根據經濟學理論啦，需求定理啦。 你可以大聲大聲啲，大聲 啲啊！價格下降嘅話咧，你嘅數量需求一定會增加嘅。係 啊。 咁但係人咧，始終都係會有個 pattern 嘅，佢就係賭緊人咧係會去翻你之前，咪買 movie pass 之前嘅 pattern 啦。都好似我哋以我嚟計啦。我平時一年可能睇兩套戲、三套戲，係我老婆逼我去睇嘅，係咪先？你睇啦，睇啦，睇啦，咁有時唉，去到都瞓覺，咁啊又 movie pass 啦，新市坑三萬香啦，係咪先？咁去睇啦，頭一個禮拜睇三日，第二個禮拜睇兩日，第三個禮拜睇兩日，第四個禮拜冇睇， 已經唔記得咗你係呢個 member， 係 啦， 然後 credit card 就每個月照扣， 係啦係啦，即係我覺得佢嗰個公司咧就係賭緊人嘅天性咯。就係、是、人咧就會去翻你之前嘅 pattern 啦，即係根據需求定理，人係始終都係會價格低，係會做多同一樣嘢噶嘛。但係戲又唔同嘢色啦，你戲嘅話咁你要揸部車過去，你要坐喺度睇，即係好多時你睇戲因為平你咪去睇咯，但係好似自助餐咁樣，你食到咁上下你會飽噶嘛，咁就唔再食咯。即係好似你頭一個禮拜睇三套戲。你有冇睇兩套戲？第三個禮拜睇兩套戲，哇！你入到去黑掹掹睇咗成坐到兩三個鐘。第四個禮拜 同埋有時時間係金錢啊嘛，有時啲戲差到你覺得係唔使錢， 浪費青春， 唔使錢都嘥咗兩個鐘噶嘛。 即係總括而言咧，就係、是、我覺得佢係賭緊人嘅天性啦。即係賭拉咩，所有人咧都係去翻之前嘅消費模式咯。 係 最賺你就係賭緊你人天性。 Alex 同樓上。 我就覺得 嗱，你就冇買 movie pass 嘅，你覺得唔值嘅，定係你覺得唔冇咁嘅需要嘅？ 對我嚟講，我冇咁嘅需要嘅，因為我本身我中意睇戲，但我又未去到可以咁樣去睇法，所以對我嚟講， 但係你睇兩套已經係值翻翻嚟嘅咯。 道理你係啱嘅，但係我又未即係講真，我個 person 嚟講，我又未去。大引到咁樣，因為你又有兩套戲，我即係假設咁樣，我譬如我睇早場啦，699一出啫，咁我睇兩出都係當你差唔多14蚊，你買 movie pass 99，我都係俾多3-4蚊啫嘛。對我嚟講，嗰3-4蚊又唔係真係咁肉赤嘅，對我嚟講。咁我變咗喺我嘅要求，我需求裏面我唔係咁大。好似咁樣，好打個例子，好似咁樣，四月我睇 Avengers 2，五月我睇 Deadpool 2，唔係 Avengers 3同 Deadpool， 咁對我嚟講，我個 movie pass。在我身上我攞唔到嗰個著數咯，對我嚟講，因為我都係一個月睇咗一出，咁、我朝頭早去睇早場699，咁可能對我嚟講我抵啲咯，咁我點解要俾999？即係我變咗對我嚟講好似我淨係買咗張 ticket 999，係你係有嗰樣嘢，但係我用唔到嘛，我冇話電影銀咁樣可以個個禮拜如是咁樣去銀啲咁 咩個個禮拜啊？我每日啊， 但係每日咁銀啲電影出嚟，我銀唔到啊嘛，大佬啊！我諗唔到出嚟咁， 你都我諗到睇埋韓國片嗰就嚟睇印度片， 你仲要去到每間戲院即係有嘅，你都諗埋咁樣，我諗咁多樣嘢出嚟試，我冇你咁犀利，咁我變相咗我個範疇窄啊。你可以仲可以介紹埋個戲院個 facility 俾人俾啲觀眾睇嗰時，咁你又可以去 enjoy 埋嗰個戲院入邊嗰啲消費，咁你咪有著數咯。你練影緊咪著數，對我嚟講我唔係啊嘛。咁變咗我就覺得我就冇咁嘅需求，但係你話呢、這個嘢，我贊同阿 Vincent 個模式，就係話始終你會有飽嘅，因為你真係咁樣減出去，為咗去抵翻嗰件事咧，到其時你真係會去後，你會悶嘅，你會滯嘅，同埋我都有個直覺就係覺得呢個 movie pass 咧，佢後面應該仲有個後著嘅，因為佢應該係有啲嘢想。谷到有一個 stream 出嚟，就係有咁嘅氣勢，或者有咁嘅聲勢，有咁嘅流量之後咧，佢推第二啲嘢出嚟嘅。 嗯。 Because of 因為啲人就我有個 movie pass， 有咁 noise， 有咁嘅嘢，然後跟住佢推啲大佬呢個我唔知啊，有件東西走出嚟嘅，但係乜嘢會唔會係一個另一個特別一啲鋪票或者特別一啲 program， 我就唔知啦。 嗱，我有幾樣嘢想講嘅，咁阿樓上有咩嘢講先？ 佢哋係 hit 緊一個 number 嘅，個 number 就係、是、譬如話，如果up 今年之內如果有300万個 subscriber 咧，咁佢就有 positive 嘅 cash flow 噶啦。即係始終有啲人係即係名義會員，淨係俾錢嘅，一次都唔會去噶嘛，係咪？ 好多， 即係佢呢個市場上計到嘅。其實我蘇花，我係同意各位講嘅嘢嘅，因為有幾樣嘢想講，就係、是、我哋先前咪後都講啦。其實 movie fast， 我覺得嗰個生存模式咧。係有少少似而家咧，開到周街都係嗰啲咁樣嘅 fitness 啊， 嗰啲 LA fitness 嗰啲嘢。 你諗下 ，fitness 19.99 ，shoes fitness 9.99一個月。佢預咗你點解咧？佢都係 hit 緊一個 number 啫嘛。 係啊係啊係啱。 哇好抵喎，9.99一個月，哇好抵喎，10.99仲可以做埋瑜伽 ，join 咗先啦。咁好多人都 join 咗，但係唔去 gym 嘅都 join 咗。尤其是咧，睇嗰個 marketing 嘅角度嚟講咧。通常呢喺新年嗰時呢嗰啲人話：喂咩叫 New Year Plan 啊，或者 New Year Resolution 啊，我都要今年減幾多磅嘅，我今年唔知點解要做啲乜嘢㗎啦。咁我好多人都 join 埋呢樣 join 埋嗰樣 join 埋嗰樣 join 埋。 人去人運啲運去嘅。 咁我每個月照扣錢，即係等於我去健身會啦。我平時唔去開健身會嘅，我都 join 咗先。咁開頭嗰時係又有桑拿有剩，玩下先啦。 我睇你去 gym 係次數少過做電影銀嘅。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錢照俾。咁我點解我老婆係每日都去 gym， 即係嗰種 member 佢哋咪蝕咯。係。我呢種 member 佢咪賺咯。 但係 我 有咩人多？ 所以你要知道個人嘅 passion 係咩咯？係 啦。 即係好似你係中意去練車嘅，中意去玩 K 卡嘅。$100任玩啊！咁我第一個參加啦，有人去啦，明星我中意車啊嘛，就算你病都去揸嘅。你叫我睇戲嘅話，講真啦，睇兩套都漏曬啦。嚇！好似你一樣啦，你叫你去 佢做 gym， 日日都要去舉鐵舉兩個鐘嘅，咁先抵嘅。咁但係你又做唔到， 你做唔到。但係你電影嘅你又做揾曬佢出嚟。 唔係有時人嘅心理就係咁。你做雖然做唔到啫，但你覺得喂，我都係呢度嘅 member 喎，即係我想要嘅時候都有喎，都可以，即係我有咁嘅機會做，我選擇唔做啫，咁樣有時人嘅心理就 即係佢第一個 initial 嘅心態有便宜，唔使睇鏡嘅 嚇，覺得都幾抵嘅喎，去翻幾次都幾抵。佢話喂，去翻三四次都抵啦。問題就係有時你個人忙到三四次都去唔到， 或者時間上某啲你就唔到就去唔到。 嚇 同埋佢哋近排咧，同1000间independent 嘅戲院，即係唔係 AMC Regal 嗰啲咧，就 sign 咗 contract 嘅，就係每一張飛咧，有$3 kickback 嘅，同埋或者。and or 即係 concession， 即係譬如你買 popcorn 咧，就要俾翻$2嚟，退翻$2俾 movie pass 嘅。 點樣睇啊？點樣去黐啊？ 佢冇點樣詳細咁講啦，就係、是、ticket sales 嘅話就好容易計到啦，係咪？有曬 location 噶嘛，同埋有 account 去 proof 噶嘛。但你 concession sell 咧，咁我就唔知點樣計啦。 點計啊？ 呢個就係第二樣嘢我想講嘅，就係、是。即係有時嗰個 mark 你讀 marketing 㗎啦，個 marketing 嘅模式，即係有時點解我哋南加州嗰啲人揸住張 ID 係嚇90几嘅 zip code， 然後走去買罐可樂，然後攞個可樂罐走去環球影城 full price 俾一個價錢環球影城，就佢俾你個 year pass 咧免費咧，即係你。試過啦，成日都有啲 promotion 㗎啦。 有 啊，咁你唔用 coupon 個 full price， OK， 我$90入咗去環球影城，我係南加州居民，我係攞住個可樂罐，可樂同我做 partner 嘅。佢俾個 full year pass， 即係你覺得你心理上覺得自己係抵 咗嘅係啊。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攞住個 year pass， 我都唔會去到第二次嘅，即係我根本冇咁嘅時間精神去第二次，但係你心理上覺得係抵。呢個此其二係佢嘅 marketing 手法嚟。 嗯嗯。 此其三就係、是。我係電影人啦，我每日都去睇戲。老實講，除咗禮拜六、禮拜、禮拜五晚係比較爆啲之外咧，其實咧好多戲。 唔係，其實你講嘅性質係大同小異，但係其實唔同啦。 嚇、啊！ 因為咧，Universal Studio 啦，佢賣俾你，佢收錢㗎嘛。而 Movie Pass 係會俾人哋賺錢㗎嘛。因為環球片場嘅話咧，講真啦，你點會個禮拜去啫？你買一張一年嘅，你都咪去兩次，兩下兩。 你 pass 飛又要咁貴咧，係咪？ 係佢只不過係將你嗰啲，即係拎賺埋你嗰啲唔去人嘅錢。有啲人，抵喎，成年去曬，買啦$99。 啊！ 但可能去到$99，啊，去完啦，屌咯，走啦，玩啦。 即係佢諗住站，因為佢站在佢角度嚟講 ，Universal Studio 我唔做生意，佢嘅 燈油火蠟已經定咗。 根據經濟學嘅角度就係話，佢嘅編製成本直接係零。 嗯， 佢基本就零成本賣俾你嘅。 嗯， 所以即係基本上係站埋佢一啲根本上你唔賣，即係好簡單。 你買杯咖啡都要錢啦， 係啦。 但係我覺得戲院係情況有啲差唔多，因為譬如話我 weekday 去睇戲咧。有幾次我其實係包場嘅， 哦係啊， 其實根本上戲院係好淡嘅，唔係你想象中咁旺嘅。 但係戲院依、這個前幅嚟講，戲院就有著數咯。 啊， 戲院係賺咗，而嗰、那個可能嗰個 movie pass 有機會會賺錢。 嗯， 有機會，即係其實這個呢個咧， 所以我覺得燈油火蠟係已經定咗啦， 係刺激消係刺激消費 嘅消費 啦，即係戲院嘅著數啦。但係呢間 movie pass 就係話可唔可以賺埋本身嗰啲 original pattern 賺批嘅人嘅錢咯？ 嗯， 即係可唔可以令到將嗰、那個即係嗰個 demand supply 啦，嘅 demand curve 係 downward sloping，OK，、okay? 就係、是、個價錢去到差唔多接近零嗰時，就好多嘅消費嘅，就係、是、可唔可以賺到嗰啲根本上唔係戲痴嘅人嘅錢咯？ 嗯，即係你話接近一個電影撚飽和嘅狀態，可唔可以喺電影撚以外去攞？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其實 錯啦。 喂，本來我諗住同你去。睇場演唱會，結果我哋 end up 因為有 movie pass 去咗睇戲，或者我哋本來諗住做其他嘢，本來我諗住做多集呢個 LA 睇真啲嘅，結果我哋要夠鐘頭去睇戲。 你平時都係一個禮拜睇最多一兩套戲啦，係咪？咁但係 以前都兩三套啦，而家就都六七套。 係啦，咁樣，但你每次平均都多咗買 popcorn 啊，係咪？ 冇錯，呢個第三樣嘢想講嘅，就係、是、我 movie pass 我自己感覺上好抵免費入去睇咗戲咧，其實我用嘅錢咧 係多咗， 多咗嘅， 係冇少到嘅。因為你會買啤酒、買 pizza、買 嘢㗎。嗱、我點咧？我屋企擺咗好多 Perrier， 買咗好多 M&M， 買咗好多 Kit Kat 喺度嘅。一去睇嘅 成就， 賺唔到我錢。 唔係我都有，但係 佢應該又冇次次咁樣嘅，佢次次唔會咁。 唔係講真啦，你去到你冇理由自己喺度溝買太陽嘅嘛，只要飲嗰啲。 譬如話，尋晚都整咗杯 Sex on the Beach 啦，係咪先？ 係咯，即係其實講真啦，其實呢個係 你都會有個氣氛去買 雙贏局面咯，即係戲院就基本上呢家睇戲已經係一個夕陽行業， 嗯， 即係呢個可能一個臨尾嘅反高潮啦，可以令到戲院咧三番五次冇事喎，而多過。刺激消費咯，即係令到 同埋咧 附近餐廳嘅消費啦，好似我而家喺 Monrovia， 我呢兩個月已經食咗三四間啦，即係我平時唔會去嘅 Monrovia、嗯。 其實係真係好， 因為呢個 culture 嚟噶嘛，即係正如我哋先前兩集講過，美國而家嘅消費模式都係網上，即係佢係調翻轉，佢係反高潮，佢係令到你將你個攞友離開張凳，而離開間屋，然後攞個鎖匙嚟揸車。高深嘅 去做消費， 我諗到一樣喎，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利用？我哋應該諗下啦。嗱 ，movie pass 依樣嘢去引導我哋刺激消費啦。其實我哋可以 起碼刺激啲人出街啦。 做一樣嘢出嚟，係問政府攞錢嘅，因為呢樣嘢刺激消費，我會令到成個 city 都大旺咗。問翻啲 city 嗰啲人嚟攞錢，其實可以嘅喎。基本上 movie pass 係大同小異嘅喎。你諗一樣嘢，令到啲人出去出邊消費。然之後問政府攞錢， 有噶。譬如你去， 其實你出去出邊消費已經係俾緊消費税 噶啦。譬如你去 convention， 即係如果你 host 一個展覽會，足夠嘅人，譬如你話可以make sure 有30,000人去嗰個禮拜嘅話，其實 LA 譬如咁樣講啦，即係題外話啦。咁、你附近啲酒店你都會大起噶嘛？ 都大起， 你可以包即係政府咧會俾錢你去 cover 呢一啲呢啲租金嘅。佢哋會俾錢， 同埋咧 movie pass 咧，始終我覺得咧 movie pass kickback 翻，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啦，真係有3蚊 kickback 啦。咁即係正如用 movie pass 嗰啲人唔係俾正價啦， 然後會唔 可以咁講啦，唔係俾正價啦，因為 movie pass 唔會俾翻正價。 其實我諗多一樣嘢喎，依樣嘢應該冇人做到，啱諗起喎，可唔可以整一個iPhone 或者 Android app 叫做 coupon？ 已經有人做緊啦 ，coupon.com 係啊， 唔係喎，即係點啊？你去到邊？一撳出嚟嘅話咧，就知道附近嗰啲 coupon 有做緊噶啦， 有啦， 有好多 嘢，連 Walmart 都做到，一撳出嚟即刻 Google 都有，都一都個包曲就 四倍啦。你而家好常會將嗰啲 size 寫出嚟俾大家睇噶啦，會 嚇。同埋 movie pass 咧，我自己覺得啦，佢係有少少似呢個 Netflix 嘅， 因為點解咧？佢而家係正如柳 Sir 所講，佢係 hit 緊一個 number。 嗯， 係。佢而家係喺一個燒錢階段嘅。 嗯。 嗱 ，Netflix 今時今日咧，嗰、那個累積嘅負債咧已經去到過咗兩個 billion 嘅，但係佢個股票仍然係咁升穩。點解咧？因為啲人係諗緊佢呢個係有得做。覺得個前景有得做，咁主要上因為佢 唔係，其實 Netflix 依家係開始有得做啦，因為 Netflix 依家已經佢拍嗰啲Netflix 嘅 series 係好睇嘅。 因為佢 Netflix 講到話喺三年之內，佢裏面嘅擁有自己嘅 content 啦，就係、是、嗰個 original、嗯、Netflix original 咧，就係、是、會過唔知70% 嘅，即係佢播其他戲啦，或者播其他電視台嗰啲劇集咧，只係佔少於 30%。佢即係變咗，佢其實已經自己變咗 自己製作㗎啦， 自己呢個網上 網台 網上電視㗎啦，佢係 咁樣咁，所以個個都期望緊佢 hit 緊一個 number， 呢個 number 係一個好大嘅 number。 嗯， 咁到嗰時候即係等於 Facebook 啫嘛。你到嗰時候，你攞咗個 number 嚟做 Netflix 都冇廣告。 未有㗎， 未有。 Hulu 就反而有。 有廣告嘅話，好撚多錢喎 Netflix。 未有噶，系啊， 系咪先？ 系好多好多。 如果再賤啲，整個 Netflix， 引埋啲貼友，有個 free Netflix， 嗯， 係睇廣告嘅，一定俾你睇得曬廣告。 喂 ，Hulu 咪有咯？ 你 YouTube 都係噶。 嗱 ，Hulu 而家咧 ，YouTube 都係要逼你睇廣告， 除非你又逼你睇廣告，因為 YouTube 係免費啊嘛。但係 Hulu 咧就係$5.99有廣告，$8.99 就冇廣告。 廣告 咁你599 咁 同 時 睇嗰個啦， 咁 冇 嗰個睇 899 啦。有啲人唔制嘛，我寧願睇。其實我覺得咧，你整咗個低版嘅話咧，係唔會令到啲人變 cheap 嘅，係我哋會令到即係好似變咗啲唔中意睇 Netflix。 我寧願俾咗$3，我唔要廣告咁樣。 我 YouTube 我都係俾錢嘅，俾$10，唔 cut 廣告我都係。 係啦。 YouTube 係正啫，係值得睇㗎。 係 冇嘢做，臨瞓睇 YouTube 睇成個鐘得㗎，係咪 先？因為 YouTube 嗰啲嘢你 expect 唔到㗎嘛。嗰啲係人哋撈上去噶嘛，即係譬如話， 我而家睇 YouTube 嘅時間， 你 expect 到你而家 多過任何嘢，多過 Facebook 一定，多過 Netflix 啊呢啲。 Facebook 你冇去做，你打 OK， 戇鳩，打 online search 有啲戇鳩去睇， 嗯， 幾好你話。 同埋我自己覺得咧，Movie Pass 咧仲有一樣嘢做緊，呢個我估啦， 嗯 哼，因為變相你多咗人去入戲院睇戲咧，係做大咗個票房。 哦，係啊。 咁你跟住會同翻嗰啲院，同翻嗰啲 studio 交代咧，即係你諗下，喂，點解黑豹個票房會去到700 million？ 係咪啊？即係 哇 ，Movie Pass 肯定好大幫助啦！ 你吹谷到個票房噶嘛 ？Marvel Infinity War 肯定 Movie Pass 有關係啦。我最簡單啦，我一年我上年年尾搬去 Monrovia 啊， 未有 Movie Pass， 星期唔會睇，屌你乜十室九空冇人嘅。一星期唔滿撚曬，你冇話俾我知啲人會亂追去睇戲啊！ 啊， 肯定係 Movie Pass 帶動啦、 啊。同埋你排隊買飛嗰時候，你知道邊個用緊 Movie Pass 邊個位啊嘛？即係咧 ，Movie Pass 絕對帶動當地經濟嘅，其實好事嚟嘅。其實 Movie Pass 應該問阿多魯森攞錢啫嘛。 唔係因為佢係將人將人嘅 pattern 調轉翻啊嘛。因為 收購咗佢， 因為 Amazon 就唔想人出街，就想喺屋企購物。 係啊， 就調翻轉， 養你咁樣出去。 係啦。 系啦， 咁你出去你要食嘢噶，你要用油噶，你要食。 其實我覺得遲早會揾到錢嘅，會吧？佢依家只不過係燒緊錢階段啫嘛。 佢而家多過一個 million 啦。 講真，我寧願買 Movie Pass 股票都唔買 Tesla 股票咯。我咁睇啦。 嗯。起碼佢未上市啫。 如果有啊，即係我會買 Movie Pass， 都唔會買 Tesla。 嗯 ，compare 落去。 不過你頭先都講得啱，你話Movie Pass 咧都令到嗰個戲院入邊內部運作或者其他周邊嘅生意咧做好咗，譬如。我咁樣睇，因為以前咧，我睇戲院嘅時咧，其實你除咗 popcorn 之外咧，你邊會有酒賣嘅？即係我而家去某啲戲院入邊咧，佢有酒吧嘅。 有，我尋晚去嗰間 有酒吧， 係啦。我嗰間講係 4DX 嘅，佢仲問我：喂，你如果睇 4DX 咧，佢另外會俾個杯你咧。係啲人睇嗰陣時咧，你唔會揈咗啲炮，都唔會揈到出嚟都係嘅。佢話張凳會喐噶嘛。 但 4DX 唔係 movie pass 睇得到嘅啫，係嘛？ 我 4DX 係我呢樣要強調。movie pass 咧係唔可以睇到 3D 同 4D 嘅。 哦，就係睇到普通戲咯， 淨係睇到普通戲嘅啫， 入邊就睇唔到啦。 但係你有呢樣嘢，你就會多咗進場嗰個次數。咁佢有你有咁嘅機會率，佢就會有增加多一啲唔同嘅 facility， 好似你賣酒咁樣。當然啦，好似你有時嘅 promotion 啊， 係啊，尋晚我飲杯酒都八蚊啦， 係啦。咁你諗下啦，其實酒好賺嘅， 佢 入邊嗰個戲院嘅利潤就喺呢度。 即係佢唔寧願你便唔使錢就嚟買飛，但你買到杯酒轉賺咗啦。 喂，你知唔知尋晚我去睇 Deadpool？ 我去睇 Deadpool， 唔好劇透啊！唔好劇透， 唔係劇透啊！佢裏邊直頭你買咩？個 Deadpool 個死人頭咧， 即係死人頭啊！ 裏邊裝嗰啲炮谷嘅， 哈哈哈！ 咁樣 又呃錢， 賣十幾蚊。 屌 嗰個杯，嗰個杯有 Deadpool 個頭喺上面，跟住插條筒喺上面嘅。你知唔知嗰杯嘢幾多錢啊？可樂嚟噶，十二個半。 即係屌， 如果兩樣加埋就十九個九喎。 咁唔好俾我啲， 即係諗下你 有冇買到啊？ 你有冇買到先？ 冇，我真係有買到。 你有買到拎出嚟俾我睇？呢啲咪就係消費者，咪中咗佢咯 ，WePass 就成功咯。 啊，即係你變咗，但我見到好多人有買，咁因為佢攞嚟儲啊，佢攞嚟做當呢個 limited edition 嘅紀念品。 但係個死人頭有咩好咧？裝嚟裝炮谷。 我諗你嗰個嘢可以Halloween 嗰陣去 trick or treat 嘅，即係嗰啲咁嘅籃嚟嘅。 正喎， 真係 正喎。 即係如果你諗翻嚟嚇。 成本唔使一蚊分鐘嗰個 咁 嘅 錢，咁啊係，咁啊 係，十幾蚊喎大佬，佢真係揾個老襯喎大佬啊你，佢真係多得 movie pass 唔少啊大佬佢， 係啦嗱咁我哋 wrap up 啦 movie pass 其實個經營模式都係有啲似 Netflix 都係博上市，但係亦都同一時間係調翻轉啊帶動經濟啦，亦都係就係改變咗人嘅生活同埋即係正如你 攞嗰啲生活好事嚟 嘅呢個係對，即係起碼你唔使坐喺個屋企坐喺度掟塊電網上撳嘢。 我覺得係㗎， 同埋對一啲消費者都係驚話 movie pass 係咪呃人嘅話，其實可以申請啦。如果你想 睇戲嘅話，我哋四個人有三個有啦， 係啦， 同埋 咁你整翻張啦， 又整翻張，咪借嚟使咪得啦。 哦，仲有咧，而家咧，你 同埋佢可以隨時 cut 嘅， 你 refer 一個人咧，佢又俾一個月 B 你， 咁正 ，up to 三個人， 咁正啊， 嚇， 哦。 我昨日睇到嗱，呢個 refer， 我 refer Alex 啦 ，Alex 我唔係個仔啦， 咁啊咁樣要啦，大佬，唉，又要嘥錢啦。 好啊 ，Movie Pass 嘅經營模式喺呢度講到咁多先啦， 咁多先啦，我哋喺度。 好，下集我哋再見 ，OK， 拜 拜。 國際局勢瞬息萬變，香港政壇風起雲湧，政壇變動同你深入分析。梁錦祥。一周時事，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呢個原汁原味先。咁依然都係有翻我 Terry 啦。咁今次我哋就會講到上升星座啦。咁上升星座係啲咩咧？咁之前可能大家又未必太過了解。咁我而家重新俾其凡講一次啦。嗱，咁上升星座即係講緊你係。出世俾人第一個表面嘅印象，即係譬如有啲人話：我明明係出世喺11月天蠍座，但不過點解我 feel 會俾人係類似人馬座啊，或者會係其他摩羯座咁嘅人？因為係本身個上升星座個點個位唔同，所以個及俾人咁嘅第一個印象唔同啦。同時間咧，亦都係講緊代表你30歲以後嘅人生閲歷開始改變咗，你偏向會係一個人上升星座性格。我諗啊，首先講都係咁啦。白羊座先啦，當你上升星座在白羊座嘅時候，咁啊俾人一個係獨行俠咁嘅情況嘅，咁點解意思即係會比較自由自在啊，唔咁中意束縛啦，咁所以點解會有啲人其他明明我係巨蟹座，或者我明明係呢、這個處女座，點解我會係比較中意自由啲，或者係我中意獨來獨往？不如唔中意束縛咁啊，因為佢係白可能上升咗，可能係白羊座啦。咁至於第二個咯喎，咁第二個講金牛座啦。如果你上升星座喺金牛座嘅情況咧，即係講你係一個比較踏實嘅人，俾人嘅印象啊，係第一印象嘅你睇落去，你係一個比較踏實、比較莊重、氣定神閒嗰種內心有啲係似泰山崩於前不動聲色咁嗰啲嘢嘅。咁我只講雙子座，而你上升星座喺雙子座情況咧，你係比較要兩面啲個成隻馬騮咁唔穩定，但好靈活性變通性好高。咁至於上升喺巨蟹座嘅時候咧，咁你會個女性會突得明顯啲，尤其喺你36歲後，譬如你啲母愛啊、父愛個性又突得爆曬出嚟啊。咁好啦，至於到獅子座上升星座獅子座呢、這個有少少注意各位。嗱，當你上升星座獅子座嘅時候咧，你當然俾人個感覺你係一個王者風範，但不過有時唔該你請情又只有幾多斤兩先，唔係下下你都要 俾你企到頭嘅，因為你上升星座俾你感覺，而你本身啦其他星座唔容許你咁做，所以你要諗清楚呢樣嘢啦。咁當你上升嘅處女座咧，咁會比較擅長去整理 organize 啲嘢，唔可以話潔癖，即係純粹個做嘢係有規條，會比較好啲。按部就班做事，人哋可能會覺得係有啲古縮，但不過呢個係個上升星女上升星座嘅處女座影響，中意 step by step 做嘢。跟住到上升星座天秤座咯，喂，咁天秤座又有啲咩特色咧？天嗱，上升星座天秤座就會俾人第一個印象，人緣好好，桃花會比較多啲，同埋做嘢好中庸，好似攞平衡點。但不過好多時都第一個印象會俾人覺得咧係有啲猶豫、選擇缺困難症，因為天秤座嘅性格有呢樣嘢，而你擺咗上升星座，所以呢個性格亦都比較明顯，尤其當你三十歲之後情況啊。咁當你上升星座天蠍座咯喎，咁呢啲成日啲人又點咧？天蠍座上升座人俾人個人嘅感覺，第一下感覺啊，就係比較冷酷、神秘，城府比較深。咁呢樣嘢都冇辦法，因為神天蠍座處在呢個冥王星比較神秘啲嘅。咁佢30歲之後會呢個比較情況啲，明顯高啲。咁當你上升星座射手咯喎，咩情況咧？上升星座喺射手，即係人馬座，係同白羊啲相似，係唔中意粗暴，唔中意俾人困住，自由自在。但不過上升星座人馬座嘅人咧，係中意交友，其實係同只馬一樣，即係等同你係30歲之後嘅性格，好似一隻馬咁跳跳不定咁樣，係唔中意俾人綁，外向，拓展性會比較高啲。而白羊座個拓展性係純粹係因為個反抗。你要咁樣，我唔中意，我聽你唔中意聽你咁講。而人馬座呢個就係我本身好 outgoing。咁當你上升咗摩羯座喎，即係山羊座人咧，咁呢啲人咧就比較容易踏實啦、務實，因為土象星座嘛。而你土象星座嘅時候，你擺張上升座，俾人個感覺係特別係唔中意出聲。嗱，同處女座呢個有啲差別，處女座係一個比較係文绉绉咁嗰類啦，而山羊座俾人上升就咁覺得係一個唔中意比較悶沉實嘅人，同金牛座有啲相反。金牛座嘅上升星座咧就會係氣定神閒，所以當你上升星座喺呢個山羊座咧，就反而冇咗上升星座嘅金牛同上升星座處女座嘅性格，反而就多咗你個悶啊土性嘅性質出嚟。所以土象星座上升星座係土象。摩羯嘅話，咁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啦。如果唔係，我俾人覺得你係難以入手啊，即係好難同你溝通啊，做 friend 啊。咁至於上升星座到水瓶座咯，水瓶座就本身咧就俾人一個係好奇怪啊，或者係中意玩啊，古靈精怪人啊。咁如果你擺上升座，咁即係佢本身個人俾人第一個印象就好中意玩或者係奇形古怪嘅。特別啲啦，咁通常啲，尤其當你喺30歲後咧，即係點解我強調30歲後呢樣嘢？因為本身你上升就講你籠統嚟講係你30歲後個上升就會特別明顯，同埋你人格經過歷練之後，30歲後通常啲人會比較明顯啲嘅，所以水瓶座人會比較特別古怪啲。當你30歲之後，咁到最後啦，上升星座喺雙魚座嘅時候咧，呢樣嘢又好有壞啦嚇。雙魚座人就諗嘢會比較誇張啲，即係佢誇張唔係話天馬行空，佢嗰個誇張同水瓶有啲誇張啊，唔同嘅。水瓶嗰就係天馬行空、古靈精怪，雙魚嘅誇張係一個太過諗得太完美，而尤其你擺個30歲之後嘅性格出嚟嘅話，上升座諗嘢過分完美係累死你嘅呢下，所以大家小心啲啊。但不過雙魚星座就比較浪漫細膩咁啦，如果通常點解可能？明明有啲人30歲前都冇咁浪漫，而30歲後特別之間個性格浪漫啲啊、優雅啲咧，咁通常因為上升咗雙魚座嘅情況下啦。咁所以嗱，總括嚟講呢個12個啦，咁我重新再講一次，可能頭先講得太快，咁我籠統簡單講一句：當你上升星座白羊座嘅人比較衝動，俾人感覺第一樣印象衝動火爆型；上升星座金牛第一個印象會俾人覺得你氣定神閒。泰山崩於前而不動聲色。當你上升星座雙子座的時候，